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继续收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《雷雨》。在剧中，蒋建国扮演周平，吴亚玲扮演樊姨，何云扮演四凤，黄新德扮演周朴元，胡玉杰扮演世平，徐世银扮演鲁贵，周山扮演周冲。 哎，是哪个打开窗子的？妈，晓得吧？换床是老爷的习惯，哦，都30年了。妈，这柜子上的照片是老爷第一个太太的，都说长得像我。这些老家具啊，都是老爷年轻时候的。有事，你呀，等着太太见你吧，啊！ 这地方我好像来过。这些东西我好像都见过。

我求你了， 疯了，都疯了！ 四凤，再也不准留在周家。 父亲， 把大门关上，你哪里也不准去。 关就关吧，关不死我的性命。 你不要逼我们。 母亲，实在是对不起你了。 该死的风暴就要来了。 来就来吧。 疯了，都疯了。 来吧，雷雨。天地变英勇， 天地煞星变英勇， 阴闪闪光放逐，蓝森森点飘浮， 阴闪闪光放逐，蓝森森点飘浮， 北向东人路向冲，南向东天马很相攻，青梅之痛，幽姬之凶，爱先之空，仇绝之凶， 之空之凶，之空之空， 雷子儿，你趁周瑜向天下送，与其儿化作黄忠逃不上冲，金银刀摧枯拉朽不换代，换世界清清净水。 这天晴不了，雨还得下。 哎，我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、啊。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守着过雪平。奴随主归，皇宫里太监也叫千岁，只有我卢贵不贵，堂堂的官家在猪圈睡，官家在猪圈睡那么好。 我在周家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，出人头地一个官爵，也算周老爷家的头把爷。红四凤啊，可你妈妈来了以后就把我饭碗丢掉，说我是想当爷， 我也当不成了。 不当奴才不行吗？我带凤儿明天就走。 妈，

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 谁在那里？你 到四凤哪儿去了？ 窗子是你关上的，你这个怪物！ 求你，跟我一起走吧。 不，我要彻底离开这里。好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就走。 妈，他对我真好。 不，你们不能在一起。 妈，你不能这样啊。 不行，我们走。 不， 你活他，我明白。你不知道。 妈，我明白。你不知道， 你和他不能生活在一起，绝不能。 妈， 你愿意你的女儿 记得死在你面前吗？ 凤儿， 孩子，妈心里有苦说不出啊。 妈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我和他现在已经 什么？你说你们， 这是真的吗？什么时候啊，凤儿？

挑，青梅他染归他少，愿向北里河南道，有与你恋爱不敢交，兄弟孤臣必了，红包戳住凤凰巢，错错一错我再错，错不早，真的泪至耳，凝沉咒语，向天下诉。语气耳，化作狂风，朝地上住，竟应得摧枯拉朽。公安待，还世界庆幸尽水履烈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先请听《珍珠塔》。 人称八难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连了青菜大餐，有宿命无福悲见，欢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 们的先人功，母舅家十八生存，不与那王世同，两个人托本的一战，一战血恨乱，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偶尔然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与罗振禄计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让掌心他不肯，翻眼不把人问，王世同体无比一足，我依然拖穿了一战，有心相见和王世同，可怜我力量有本能，王世同对他也是是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面西望，东飘西荡无处把生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，我悬梁要把我的命顺，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言之有闻，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户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全家带我的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门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，王学记本要告诉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对，是要 Thank you. 见你呀。 就张罗啊